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讲理想系有咩错？杰斯仔开声先都冇错啊，系咪啊？ 唔系，即系啱咧接受咗潮吹嘅访问 ，Mova Radio 啊，咁啊访问我嘅下半身，即系我嘅下半身， 下半身 访问下半身， 即系同你细佬做访问 啊。咁啊，我话佢哋嘅节目嚟噶嘛，咁我谂系咯，讲理想有咩错咧？ 出咗街未噶？ 出咗街嘅， 未有时间听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即系 Mova Radio 咧，有两个节目咧，真系都同 My Radio 同埋戰男係有關係嘅，咁咧啱啱咧勝在有心人咧就訪問咗梁錦祥， 係 又係講佢又訪問下梁錦祥下半身。 喂，但係我有興趣聽，係想聽下啲女女嘅聲，唔係其實唔係有興趣聽你喎， okay， 搞清楚。 條女都識解放嘅， 係 OK 嘅 ，OK 係 得係嘛？ 得唔得 啱嘴型啊？ 嘴型啱嘅， 捉得上嚟未啊？可以。 哇，真係犀利啊！而家我又約 Mova Radio 勝在有心人嗰三條女啦， 係咪？ 咁啊諗住又約埋潮吹嗰條女啦。咁如果四條女咁樣可以，即係一個月， 我真係好想快啲幫我安排搵啲姐姐妹妹啊做下節目一齊。 唔係啊，但係你知啦，你最衰你呢就係我 星期五啊嘛， 星期五啊或者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星期日有啲夜晚都唔得嘅。我而家喺有冇啲星期六啊星期五嘅。 星期日夜晚都得嘅。 係囉， 最多睇少兩場波囉。 係囉，但係睇少兩場波囉，你對買俾我有影響㗎嘛，你波正係點做呢？ 我唔緊要，我有六波㗎嘛，啲唔會有影響嘅。喂，咁點呀講返呢個禮拜好多事發生喎。 呢排喎 講邊樣先呀，我哋 講你先啦，你咪精盡人亡。 講我先，我唔係精盡人亡，我出曬事啫。 咁多 即係睇返你個由睇返你嗰個網站啦，咁就有位叫正氣健啦，即係就返我上個禮拜講啦，又話咩即係常平之旅出事啦，咁佢就話佢就建議大家，即係建議大家就唔好去常平 blacklist 咗佢，唔知點解佢喺常平賴過啲乜嘢啦。咁正氣健，如果你即係可以同佢分享下你嘅經驗呢，講下啦，即係我睇你就好大怨氣喎，即係淨叫我下個禮拜唔好去常平都得嘅。咁呢就 佢太愛護你啊。 咁我想同你解釋下正氣健，即係如果要舐嘢呢就度度都舐得嘅，包括我哋尋晚呢就舐嘢啦。我哋尋晚呢就咁樣嘅。我呢就其實尋晚 即係星期四啊。 尋晚即係星期四，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呢個3月20號。 即係啱啱小弟生日嗰日。 係啦，咁呢其實我就準備呢就返呢、這個我喺長安啦，咁我就準備，其實我已經即係準備返香港嘅。咁大概6點零鐘呢我就收到長老嘅電話，即係傍晚6點零鐘。咁其實我知道長老嗰日上嚟嘅，因為佢去魅力。咁你知去得魅力就通常啲女女實 call 我㗎嘛，咁就即係實通風報信㗎，咁我知道，但我就冇 call 長老。咁長老六點人咗就 call 我啦，咁佢就話喂喺邊度啊，我喺長安啦，但我話我準備走，嗰時我揼緊骨。咁跟住然之後呢長老又唔好走啦，我而家上緊嚟呀咁樣。跟住呢就喺個力勸之下咁我留低啦，咁就 join 埋佢嘅 party 啦，咁同埋佢有三四個朋友啦，即係未見過嘅，但係佢啲以前啲同事呀之類之類啦。咁尋晚點出事發呢就真係大劑啦。 可唔可以補充一句呢，即係呢第二次常平之旅呢就應該4月舉行 了。長安係咪呢 個長安 唔好再掛住常平。 因為我都去玩過 常平。OK， 咁呢啲後話啦。 唔係你咁都可以講講嘅。有興趣呢呢次自費㗎啦。自費㗎啦。咁有興趣就 PM 我留電話啦。 OK， 好。咁呢就點出事發呢就係。 咪先你魅力講完㗎啦。 魅力啊。 魅力講完㗎。 喺魅力出事啊。 哦，好 即係尋晚啦。咁好啦，咁我哋真係就首先呢就長老真係今次就好準時喎。我哋呢佢有6點零鐘呢就已經到咗長安。咁跟住接近7點鐘啦。其實接近7點鐘我哋已經去到魅力。咁即係佢就車埋我，咁我哋一齊去咗魅力啦。咁我哋就真係準7點鐘到。咁呢就尋晚呢就又有啲 promotion 玩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 新嘢 叫做唔知咩霸王花咩選美。咁呢咁出事就喺呢度啦。咁呢首先呢即係我成個過程講啦。咁呢就7點鐘我哋到咗啦。咁發覺呢即係除咗阿寶貝妹之外啦，同埋阿寶貝個妹妹啦，佢兩個嚟咗之外呢， 妹妹 其他全部女呢就喺度開會。咁跟住呢就阿妹妹呢就係 昨晚咧，即其中一個選美嘅佳麗嚟。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就七點鐘準時到，跟住然之後冇女俾我哋，我哋等咗大約半個鐘頭到，等到啲女咧就佢哋一路都話開會，咁我哋都好啦，算啦，等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唔係咁好意思啊，即係因為阿長老啲 friend 係第一次，有啲淨係第一次去到長安嘅。 驚關你咩事啫？衰都衰上長。 係咁唔係咁講嘅，點解我真係而家就明你成日講嗰啲壓力咯嚇？咁、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都。女嚟啦，媽咪又即係殺曬冧咁樣啦，咁跟住帶曬女嚟啦。嘩，即係我真係好耐未試過，已經好耐冇試過喺魅力睇成十 round 八 round， 即係唔係啊，即係我要講明就唔係啊，長老啲 friend 好挑剔啊，即係問心問我問我打佢問句嗰啲女我都揀唔落。十 round 八 round 差唔多都係豬扒嚟嘅，即係扒王之王嚟嘅。咁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呢？後尾就發覺原來就咁好，就我哋就揀咗好耐啦。其實好勉強，好勉強就大家就揀定條，即係揀到女啦。咁啊，阿妹妹啊坐阿長老啦。咁啊，我冇得揀啦。咁啊，寶貝喺我隔離啦。跟住之後，其他嗰幾個佢嗰幾個朋友好勉強揀到啦。咁揀到啦，然之後跟住咧就話九點半有 promotion 啦，就有選美。咁啊喺下邊樓下。即係大廳嗰度啦，咁昨晚又唔知係咪正值因為今日放假啦，咁呢即係好多人，成間魅力係多人到呢，即係無論大陸人啦、台灣人、香港人，我諗即係塞到滿曬爆曬。咁呢咁點解話因為嗰個 promotion 出事呢，就因為原來呢就因為佢呢就佢又好離譜，佢呢就佢又搞個即係佳麗選美，咁其實呢就叫啲恩客就即係100蚊100蚊買花籃啦，即係隊譬如女啦。 台灣式。 係啦，台灣式啦，咁即係啲廈門福建式咁樣啦，即係呢啲下。咁跟住然之後都冇所謂，咁譬如阿妹妹上台咁，我同阿長老都整咗成四五個俾佢啦。咁呢啲唔係問題，佢問題喺邊度呢，就係、人搞佢搞，佢呢就搞到呢就搞成四五十個佳麗，起碼我諗多五十個 ,over 五十個以上。 時間長。 咁時間長啦，第一。第二，嗰啲所謂佳麗呢就差唔多，就點解我哋之前有豬扒事件呢，我呢嗰晚呢就問邊個就冇邊個，即係呢有兩種情況，啲女呢一係呢就因為譬如好似阿亂毛啦，或者同阿童愛玲嗰啲啦，就全部呢唔返工，有啲就因為可能即係我諗佢哋有啲譬如怕搞 promotion 嘅女，咁咪借啲人唔返工啦。好啦，有返工嗰啲靚女，仲有我其他我問嗰啲呢，即係你唔識名啦嗰啲就，咁我問嗰啲就原來呢就睇曬個台度。咁仲有呢樣嘢唔咁已經，所以就坐唔到台啦。咁同埋呢就係、呢可能因為好多佳，因為搞啲 promotion， 咁我有成 over 50個佳麗。咁嗰啲佳麗呢就一早就打定電話俾佢哋啲恩客就 call 曬嚟。咁我話個場有好多人啦。咁同埋呢你想 mark 嗰啲女呢，基本上你 mark 唔到嘅，因為佢哋又 call 曬，即係好多可能已經 call 咗老細嚟，咪自己有自己台坐。咁所以呢就變咗尋晚就豬扒都唔豬扒啦。好啦，咁到最後呢到九點零鐘呢，其實我哋已經好悶。咁然之後呢我哋睇咗落去大場度睇咗一陣啦，我哋冇乜興趣睇，咁我哋有六七條友呢就上返去。好啦，咁嗰陣時呢就真係出事啦。我哋就差唔多成後尾打後成半粒鐘以上有多呢，就喺個房入面呢，喺個中房入面有七條麻甩佬，跟住呢就得兩條女，包括寶貝同埋另外有一個女女。 端毛呢， 端毛 參 加廣減啊，去咗廣州。總之呢個房入面就得七條麻甩佬就同埋兩條女。咁我就已經叫咗幾次，咁到嗰陣時其實大家隊咗大大地咁樣啦。咁我哋已經叫初時好聲好氣就叫咗幾次，喂我話搵返啲女女返嚟歸位啦，選乜撚嘢尾呀咁樣。咁跟住又叫阿寶貝出去搵，我冇怪寶貝，咁我真係寶貝唔係媽咪呀，咁阿寶貝好落力走出去幾次，咁我諗佢都冇計，因為叫唔返啲女，因為啲女喺個台嗰度嘛。咁好啦，跟住咁我叫媽咪啦。咁跟住媽咪又係隨意咁敷衍我哋幾次啦。咁然之後阿長老啲 friend 已經唔耐煩呀，哎埋單啦，落深圳玩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呢阿寶貝嗰個媽咪其實你應該見過，不過你唔理啲幾名啦，咁嗰個就走嚟啦， 係 啦，咁跟住呢就走入嚟，咁跟住呢我就真係忍唔住，我就發硬炸囉，咁我就好怒氣，即係指住佢就唾罵佢啦，跟住我就話我同佢講，我話我同你講好撚多次，我話我啲朋友嚟到 我话咧，乜嘢我都可以唔要啊，包括钱。嗯、我话我同你讲好多次，我有一样嘢一定要要嘅系乜嘢？ 面就要咯。 系啦，我话你今晚就唔捻俾面我，扮扮扮扮扮扮，哔哩吧啦咁样，我扮完嗰一嘢，跟住我就自怼咗一支，走，跟住就走咯。咁然之後就嘭嘭聲走曬出去囉。咁跟住呢昨晚冇，今朝就嘭嘭聲收好多短信啦、 啊、 由呢樣落去啦。咁我就一個都冇覆㗎嘛，即係我冇興趣覆、啊、多餘啦，覆嚟做乜鬼呀。咁跟住我走出去，咁寶貝就送我出去，就曬冧我話得你返返入去，我話唔想講嘢㗎嘛。咁跟住呢我哋就包咗兩架 call 咗兩架車，咁跟住呢就直殺落深圳。咁阿長老就話冇嬲啦冇嬲啦，咁我就同我話我真係好唔好意思囉。咁跟住佢話唔緊要唔緊要㗎，即係佢係一個明事理人嚟嘅、嗯、即係佢都話係去到邊都有時會有啲咁嘅情況㗎啦。咁佢話今晚我哋不如就殺落去沙咀帶你見識下，即係我同阿牛哥成日去嗰啲地方啦咁樣。咁我哋就落咗去沙咀囉，咁就去咗一個場，我諗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啦，叫至尊。至尊二啊，咁就唔錯㗎，嗰場係唔錯㗎。不過第一我就因為我今朝早我就一定要尋晚我一定要返返香港，咁因為我今朝早九點鐘有啲嘢做，咁所以呢就我唔係玩咗好耐。咁第二呢就係、是、其實我落到深圳我已經即係冇乜 mood 啦，其實佢哋都見到，即係見到我都冇乜 mood， 即係我成即係你知即係個 mood 已經由最高跌到落去谷底，咁好難再返返去囉。咁但係就基本上即係我覺得嗰個場係即係喺個可以值得 去 玩嘅場嚟嘅，即係譬如話啲媽咪好識做啦、 嗯 啊、見到即係呢樣最緊要啦，就係、是、即係佢咁陪住晒啲人玩，同埋睇得出因為阿長老真係熟客嚟嘅。咁、 嗯、 所以呢就即係啲媽咪好搵差好搵飲啦，啲女女又係一樣啦，即係啲同埋啲女女質素係 唔錯 嘅。 唔錯真係唔錯。 係啦，咁只係一樣嘢就係話佢同即係同我喺東莞嘅鎮玩開嘅場呢，即係因為我少喺深圳玩呢、 嗯、 就會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囉，就係、是所有女女呢就未必話好似深圳嗰啲各個場咁呢，就係、是、譬如啲女真係呢就穿晒制服啊，穿晒晚裝啊之類之類，即係深圳嘅場就比較 casual 嘅，即係睇落去呢就好似倉女咁嘅大家都咁，但係即係我即係講個衣着，即係但係譬如話嗰、那個質素當然係好過倉女啦、啊、咁但係其他嘅嘢所有即係譬如話個場嘅配套啊都 OK 嘅，即係唔錯㗎。 而家咩制呀？又係現八呀？定係 屌我冇問到呀，我直情冇坐到女呀，我去咗大約 stay 咗半個鐘頭多啲，一個鐘頭到啦接近，咁我就走咗。 我冇記錯呢，以前呢嗰間呢就係、是、好似係 1.5 4.468就好似1.246啦，當246啦咁上下啦， 係 因為我有一次呢我就去咗 246啊，咁啊仲都冇底喎，真係。 可能加價，因為龍泉就加價啦，好似。咁我上次去過夜嗰次，嗰條女79嘅。 嗯。 咁而家係幾錢其實真唔知道，因為自從沙咀冇以前嗰種咁風光之後呢，其實已經冇去。咁樣有幾間場呢其實都有，你話想好似玩到長安咁啲旅遊索啊 ,OK 啊咁樣，有好多選擇嘅。 嗯。 我唔好講龍泉啦，有一間新開嘅喺水圍嘅。咁而家招緊工，咁我有機會去，我諗住下組班敢死隊呢同班兄弟上去，因為我見到呢門口好多女返工時候啲女都得 㗎。 咁喺深圳呢除咗呢間之外仲有金啊死咗。 係。 喺呢個 即係講沙咀嗰度喺 匯 匯 嗰度都有一間大幾靚嘅場呢、 嗯、 都係京盘好似系，我唔记得边度啦。咁样都啲女都多，都得。咁、通常佢哋唔系行二五百嘅，好似系七九岁搞掂嘅。 O K， 过嘢。 唔系即系 overall 嚟讲就系、是、即系藉住呢个节目啦，即系再同阿长老同埋啲 friend 讲声唔好意思啦。即系寻晚系真系意外啦，希望有机会再玩咯吓。 你知我啲压力点样嚟啦？即系俾你听。 系 去到同啲兄弟好似咁样，我听日就去生日会啦，搞生日会啦，是搵倉女嘅啫，大家即係要搵倉女，質素又差， 係 未必好啦，因為我哋會幾隻，我一定會建議啲兄弟早啲去搵嘅，咁而啲九點鐘佢可能會價錢會比率又會貴少少，咁可能開你五六九， 有冇好似 Super Pet 超級豬咁、去到賴嘢嘅，跟住條女又滋滋撞撞起曬槓嘅，咁、我完全唔知嘅大佬。嗱呢啲壓力我隨時都有，聽日都聽日都有可能發生啊。 係啊，咪即係有時候啲嘢真係即係大家expect 唔到啊，即係譬如話我譬如我昨晚都同阿蔣老講嘅，唉。即係有陣時啦，有啲場即係多 promo 搞，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成日有啲新意。但有陣時佢真係諗埋啲嘢咧，即係好戇居咯。即係譬如話，我頭先講就係話，你點解要擺四五十條女，仲要擺到全部最正嗰啲，著曬泳衣，哇好正、啊！但係最正嗰女原來喺曬個台度、啊，咁、你變咗咧就即係尋晚就變咗侏羅紀公園咁樣咯、啊。咁你呢個已經係第一戇居，同埋就係話。即係你搞啲咁大型嘅 promo 呢，嗰啲主任你睇得到，睇即係尋晚我哋就睇得到呢，就喺個即係有陣時即係大陸人就是大陸人，即係嗰啲主任呢，佢啲應變能力好差囉，即係係完全應變唔到呀。咁你即係譬如佢唯一可以做就係企喺度俾我呢啲咁嘅粗人屌，就係、咁簡單。即係佢完即係譬如話我同後尾同阿事後即係坐車時同阿蔣老講，即係我話如果佢識執衫嘅，唉你求其邊啲豬扒都執十件八件入嚟頂住檔先啦，你見到啲客喺度發緊爛渣啦，係咪先？ 即係 你冇可以講，我哋講目不合七八次。喂，我話你見唔見到個房入面得有七條麻甩佬，兩條女喺度啊！我話做乜嘢而家搞乜事啊喺度？我話大佬，我講七八次，你都唔識去 response 我嘅， 揾 咁我真係 即係相信除咗 唔係揾到，你就係我唔相信揾唔到，係佢根本諗唔到啊！ 隔離房嗰啲人都喺度炸緊營嘅話，即係聽 嚇 佢琴哇，琴日喺俾人吊得咁 係啊！咁、所以真係即係有陣時就你大陸玩咧，有陣時就會有呢啲咁嘅戇居， 係 即係所以我就係話啊，見到阿正氣建樓嗰個 message 即係話 CP 好差，其實唔係嘅，即係有時真係。有時好似學我有啲 friend 講嘅，我啲 friend 成日話，譬如每一個唔同嘅，譬如話我有個朋友成日話，我落親長安咧就冇乜運行嘅，我係要去常平我先有運行嘅，即係你係咁得意嘅有陣時係，即係每個人 其實 唔同嘅呢樣。 知啊，正氣健係衰乜啦，即係唔衰啦，可能我估佢估咧佢都係衰卡拉 OK 嘅啦，應該卡拉 OK 嘅，即係呢啲邪 K 嘅。 係。 咁如果啦。如果你咁玩法，不如倉女咯，倉女又平啲，你起碼炸型少啲，冇咁肉赤， 係 咪先？我會覺得係咁啊。即係講翻搞泡沫嗰個問題啊。 好啊， 有時深圳啊，真係值得讚嘅呢樣嘢。 嗯， 好少搞呢啲 咁戇居嘅嘢啊， 多鳩魚嘅嘢。 係。 你甚至話你話。學你話齋咯，佢哋著最身好似村姑咁，我哋咪 係啊係啊係啊， 佢係唔會話。搞乜咩？着啲咩制服啊？佢冇咯。 我唔系我即系我就唔系话好 surprise。不过系即系我点解攞出嚟讲嘅？因为我都有一段时间冇喺深圳玩得多，即系譬如落翻沙咀啊、湖背嗰啲。咁啊，寻晚一落翻咧，咁个感觉就好得意啦。即系见翻啲女女咧，系即系譬如着翻晒自己衫啊，好 neighborhood 啊，好邻家即系小女孩咁样嗰啲咧，即系。突然間有啲唔慣，因為蒲得東莞多咧，就你知東莞常唔係咁樣噶嘛。 通常制服， 東莞就穿曬制服噶嘛，即係驚死你唔知道佢係喺入邊做嗰啲啊嘛。 係咯， 係一定要同出邊做到有好大分別噶嘛。 有個好處啊，唔著制服就話，我話出街我就出街啦。 係啊係啊係啊， 你講咁多， 唔使換衫。 係咯，哇！你諗下，如果你東莞搞啲 promotion， 要換衫咯。 係，只仔換衫，哇！咁 係啊。 七條女走曬，假設你哋琴晚啊，喺長安相安無事，我成七條女走曬，剩翻我哋七條淫棍喺度，咁咪自己喺度自袋，我都覺得戇居， 係啊， 戇居 啊，好戇居啊嘛！你而家喂大佬，我唔係落卡拉 OK 啊，我係落渣拉 OK 啊嘛，大佬，你冇落渣拉 OK 冇得渣咁點搞啊？係真係唔掂噶嘛？ 兩條女夾埋， 唔好話半個鐘頭啊，五分鐘我都頂唔順咧，何況半個鐘頭？系咪先？所以真系好过分咯呢样嘢。 即系所以就算有真系搞咧，即系你妈咪就或者一个可能即系泡沫俾人妈咪做嘅。通常呢啲泡沫就系讲即系坐低啊几个经理啊几个主任啊喺度吹下，见到台湾搞得到就搞。台湾唔同啊，台湾雷雨多啊，大佬嗰啲 场 真系即系因为你好多大陆妹过嚟噶都系，佢吸纳晒所有嘅大陆妹，哇成千上万。佢梗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啦，講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揀嗰啲稍微靚啲嘅去曬。 係啊，即係好戇居。 佢唔會唔俾佢做㗎嘛。 我同阿蔣老喺度睇緊即係睇緊嗰個選美嗰陣時咧， 就即係興過辣雞囉。咁我一路喺我一路就同阿蔣老喺隔離講話。 嘩 唔係啦。嘩頭先問嗰、那個嗱即係佢一排排行出嚟喎然之後有個司儀逐個介紹咁樣啦。咁所以有好好大量好壓好鬼長時間啦所以就。咁跟住我就同阿蔣老講話嗱我頭先問嗰條女又喺度啦喺呢個囉。跟住然之後呢隔幾個嗱呢、這個咪又係我頭先問嗰個囉。我不客讲咗成十几次全部啲女仔返喺晒个台嗰度。咁你话真系咪激气呀谷气到爆嘅真系。 系啊。即系你睇台上啲女咁索。 系啊。 下嗰啲即系自己坐嗰啲咁嘅样 子。几索㗎阿长老都话哇咦喂好正喎、啊、上面台嗰啲咁样。即系咁你话点同啲 friend 交代呀点同嗰啲第一次去长安佢嗰班 friend 交代。 你熟即系下次仲搞啲再搞 啲。 跟住再搞先。 未有講。唔係即係我想講。 如果四月再搞呢我會暫時取消。 你話個面子呀、啊、至於何地呀、啊、即係你諗下我當時嗰個感受嘅。我就諗喂死啦係咪我啲 friend 覺得我即係。 辦事不力 㗎。辦事不力唔夠 face 呀、啊。點解喂大佬點解入嚟房嗰啲之前嗰啲係豬扒喺台嗰度嗰啲就咁樣㗎呢係囉。你话系咪谷气啊？即系搞啲咁嘅 promotion， 即系戆居啊！简直系，唉，真系激死啦！ 你而家终于受到我上压力啦，我都有压力嘅，即系好简单样嘢啦。同譬如继续同五个兄弟上去玩咁样，其知道其中有一个系炸型嘅， 吓、 啊，我都好咧，我好头赤，我试过一次咧。 唔系，其实咧，即系我想讲，就系、是、其实寻晚啦，长路嗰班 friend 咧，系大家都系识途老马嚟嘅。咁其实坦白讲，佢哋就起码啦，即系。唔係話 super pigment 嚟即係起碼入面係冇一啲少出嚟玩、 嗯、 我今晚出嚟呢我一定要有下文嗰隻、嗯、我尋晚我哋嗰七個人呢基本上都唔係呢一隻嚟嘅、嗯、即係可以飲就得可以冇下文就得、 嗯、 最緊要大家開心嘅啫、嗯、但係即係我唯一介意就係、是、我尋晚呢就真係喺魅力非常之唔開心囉即係其實佢哋好隨和㗎我想講嘅就係、 是、 冇問題㗎佢哋成班 都你好、啊、你知唔知即係大鑊係大鑊邊度呢、 啊、 即係我會覺得假設而家我都係嘛咦如果譬如同啲網友去玩、嗯、魅力穩陣㗎喎緊有㗎喎緊有好嘢食㗎喎咁去到原來係撲街咁係大鑊囉等於一樣嘢我永遠都覺得農場唔錯啲女 係 即係我眼光唔知同其他兄弟點睇啦我覺得農場都唔錯 係 有一日好穩陣啦要深圳玩唔撚使講啦去農場啦或者可能新嗰間唔知咩國際俱樂部啦咁、 嗯、 樣我想咗去連拿嘢嘅 嗯 咁你個壓力嘅大因你預咗嗰度掂緊㗎嘛。 係呀即係好。 掂緊係冇問題㗎嘛。 好 down 啊成個人係呀。咁但 anyway 都好啦即係我諗又要話分兩頭講即係我諗我會俾多次即係機會嗰個場嘅即係魅力。咁但係呢起碼會做少少嘢啦即係你話我會唔會話我入唔去嗰個場玩呢都唔會嘅因為我都覺得嗰個場係 OK 嘅係幾好玩嘅。咁但係起碼會做少少嘢啦即係譬如話我唔理佢邊個對與錯都好㗎即係嗰個媽咪我肯定 back 呢錯因為我成日仲要我每個禮拜而家即係我仲爭人好多房要訂咁、嗯、但係起碼我就唔會同嗰個主任訂房 嗰、那個唔係咪 baby 㗎 baby 嘅媽咪啦係呀一定要俾啲下馬威佢因為唔呢、這個唔係講對與錯問題因為我就揸住個道理囉即係其實寶貝今朝打個電話俾我都同佢講我就同佢講一句我就係話我話你要知道我唔係話我好大支嘢我話但係我一個月我起碼最低限度都同你訂五六間房、 嗯、 都唔係算係好弱嘅客啦、 嗯、 坐住五六間房喎係咪先佢嚟應酬你班友仔咁你哋嚟到都唔識做嘅咁冇嘢講啦我話即係佢明白我講咩囉即係我就短期內我一定唔會同佢媽咪訂房囉 咁啦 係呀 你呢個星期呢仲會去魅力㗎、啊、你會唔去㗎、啊、 係實會去因為我其他有好多班人都會咩㗎 嘛 係呀係呀 你問下 係呀 四月頭啦唔知邊日啦嘅星期六會唔會再搞 promotion 跑 promotion 就算數啦如果唔搞 promotion 呢咁我同阿 baby 訂房囉 我 訂囉 咪問咗你想去嗰日係有啲咩事先啦 係啦咁到時又係搞 其實同邊個訂房冇問題㗎 冇问题噶，唔系一定要同阿 baby 靓噶。 唔系咁样，咁其实都系嘅。吓、啊，但系阿哥顿条友话依次想搞 baby 啊嘛，咁样佢喺度咧要同佢订啦， 系 咪 先？佢话想搞 baby 咁得意嘅。 你唔觉嗰次咧？ 九唔搭八噶喎。 系啊，我搞完之后佢系咁同阿 baby 对嘴嘅咩？ 系咩？ 咁样唔知系想知我嘅性能力有几强啊？你想知我？有几次尺寸 咁啊，留翻俾阿哥顿同佢订咯，冇问题噶，佢好开心噶。 个骚我，个骚我，个骚嚟噶嘛，骚我嘅，梗系我订。 因为佢哋都好大压力嘅，因为一般佢哋女咧一个月咧，佢哋起码要食三间房噶。 因为我都头痛。 咁所以三间房唔系，所以咪就个个都掠住嚟订。 因为自你讲完同爱玲之后咧，高秀平啊，呢期我真系搞紧玩紧呢啲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喺潮吹系搞紧高秀平噶嘛，系咪先？以后高秀平梗系搞啦，大佬。咁我真係唔會再有 baby 㗎啦。 嗯。 咦唔怕喎，有哥頓喺度喎。 咁得啦，我幫你下個禮拜去到呢即係再同阿高同阿同愛玲混熟啲先囉。因為我同佢唔係好熟，同埋昨晚我搵唔到佢㗎。咁、所以我要抄返佢出嚟，咁同佢混熟啲先，攞返起碼攞返個電話先囉。 即係話如果就係如果譬如真係搞埋呢咁嘅濕鳩 promotion 嘅， 係 咁我就將長安之旅， 好兩位買 之旅啦， 一樣可以長安之旅，但係可以去第二個場㗎嘛，好簡單咋嘛。例如我哋可以試下天地無限，其實係 OK 嘅，天地無限都係、一樣係另一個。 貴啲係咪啊？ 唔係一樣啫嘛，一樣 258。 嗯， 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此地不留人，就自有留人处噶啦。 安武咧，我水围啊， 系啊， 湖背啊， 系啊， 我都一定有嘅。 中国地大物博，边度冇会冇啊？系 你话你去出 呢啲嘢新完， 去到新西藏我就揾唔到。 第二日又重新做人嘅啫，冇乜问题啊。 OK 啦 ，OK，第二节再翻嚟再讲。 OK，系咁。